谢你在昨天付出那么多，到今天还是不断的温暖我。曾经是懵懂的年纪，莽撞中学会了独立，虽然不会有永远的宴席，但是我们懂得珍惜。谢谢你肯陪我静心等，当太阳躲在乌云的时候。谢谢你肯陪我掉眼泪，在我需要分享痛的时候。生命中的朋友那么多，就像候鸟一样去去留留，不管飞到哪一片天空，我要谢谢你陪我。这首歌是我为了你准备的，感谢你在昨天付出那么多，到今天还是不断的温暖我。曾经是懵懂的年纪，莽撞中学会了独立，虽然不会有